二， 老师您早。 同学们早，你们忙吗？ 我们很忙，老师呢？ 我也很忙。 老师您早。 同学们早，你们忙吗？ 我们很忙，老师呢？ 我也很忙。